Positive 音樂特區第110集。你哋好，又系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啱啱听过嘅系 Corey Tut 嘅 Everything。咁点解会拣呢首歌咧？其实呢首本来系一首都几大路嘅，点讲啲 pop song 啦。佢又唔系 hard rock， 但系佢即系系走 pop 嗰边啦。但系歌旋律啊、编曲其实都好大路。但系点解我中意呢首歌咧？我几中意佢中入边一个。Core concept 其實就係、是好似一無所有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喺面前，成個世界係你嘅，即係成個世界係你可以去 explore 嘅，咁有好多無限咁嘅咁多嘅可能性，咁、我幾中意呢個 concept 咯，咁所以就其實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先聽呢一首歌，聽呢一首歌，聽完之後就帶俾大家聽啦，咁。呢位歌手係喺紐約嘅嗰邊嚟嘅，咁就 希望第時我會再聽下佢其他啲歌啦，就再嘗試 sample 下，睇下有冇邊只啱大家聽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坦白講，今個禮拜係情況點啊？我諗喺我自己個人嘅時間嚟嘅，係真係少咗好多。好忙。公司有人放假，咁亦都其實呢排嘅情況亦都比較 tough 啲啦，即係唔係話我要減薪啊，唔係要裁員啊呢啲老啲嘢，不過就係話因為避免要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所以我哋更加要勤力做嘢，咁所以就做得好多，即係好攰啦。咁所以今個禮拜其實我都係頭先得閒坐低先至開始揀歌，所以變咗可以揀嘅其實未必真係諗得咁通咁多啦。咁如果唔啱聽嘅就冇介意啦，唔好意思，因為老實講我唔係全職嘅。如果我全職嘅話咧，我可以大把時間去慢慢摸，但係而家唔係咯，始終我未有辦法可以係利用呢一個平台去揾到生活費，咁冇生活費，咁我咪盡量幾時做幾時做咯。咁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啊。咁跟住我要播嘅 Even Stone 嘅 Ain't That the Way， yeah， Ain't That the Way。咁Even Stone 我之前好耐之前係講緊50集之前係有播過佢嘅歌啊，但係係好耐冇播過啦。咁其實佢仲有唔少歌喺 PMN 上邊，咁所以今晚就揀呢一首俾大家聽下啦。咁就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啱聽過嘅係 Anne Farnsworth 嘅 Saturday Morning， 咁係佢近期最新嘅一隻大碟嘅主題歌曲啦。咁當然亦都肯定係一隻 Jazz 嘅歌曲啦。咁你大家近期有聽我嘅節目都會知道，就係呢排我基本上不停咁播啲 Jazz related 嘢啦。咁今個禮拜就揀 Anne Farnsworth 出嚟播俾大家聽啦。咁其實點講咧？聽呢啲會比較舒服少少，我自己覺得。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呢類咧，其實有少少似係50年代、60年代嘅 cool jazz 嗰個 genre 嚟，因為聽落會舒服啲，好慢節拍一啲，冇咁多樂器上面嘅花神玩出嚟啦，總之就係、是、即一樣有 improvisation， 一樣有佢嘅台上嘅自己嘅 communication 啦，但係佢係會聽得舒服啲咯，即同以前 big band 如是，呢、這個 bebop 亦如是，咁嗰啲係會比較，即其實係有少少講真啦。如果你諗翻轉頭咧 ，jazz 咧原本個 origin 其實就係喺呢個20世紀初期嘅跳舞音樂嚟嘅，唔係 dance 嘅 genre， 但係當年跳一啲快舞咧，其實 basically 都係用 jazz 嚟跳嘅。bebop 如是 ，bebop 係難跳啲嘅，如果因為個節拍嚟計係比起 swing 仲更加犀利 ，swing 已經好快，但係 bebop 更快。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快得滯咧，啲人跟唔上咧，跟住咧其實就慢慢玩翻慢份少少，咁所以先會有 cool jazz 嘅出現。咁頭先嗰首咧，其實係接近 cool jazz 個形式嘅。咁當然呢啲就聽得舒服啲啦。如果你係攰嘅話，我怕死你可能而家已經瞓著咗都唔定啦。咁所以anyway 啦，如果令你瞓得安樂嘅話，咁都好嘅。咁跟住想播嘅咧係 Gina Villalobos 嘅 Miles Away。咁呢位女歌手咧又係好似 Evan Stone 咁咧，我喺50多集嗰陣時候播過嘅歌，咁跟住又冇播過啦。咁爭咗咁耐啫，爭成年，咁我都係時候要掹翻佢哋出嚟啦。因為其實有時翻去以前播過嘅歌度睇咧，其實係會揾到啲比較有趣嘅 idea 嘅。咁呢首係其中一首歌，其實我一路放咗喺 playlist， 不過一路都未播。咁所以咧，今晚就帶俾大家聽啦。咁啊，請大家欣賞咯噃。One more time, I'm falling 听过的 Rico KLB 的 Rest， Rico KLB 这队乐队如果是有听开我的节目的，你都应该会知道我其实播他不少的歌，其实他都还有很多歌在 PMN 上面，也都今天是翻他仓底炒的东西出来的。我只可以这样说，现在这首歌是形容我现在的心境，就是因为我很想睡觉，很累。啱啱錄音前其實係放工之後去做 gym， 做完 gym 之後食完飯煮呢個洗碗沖涼，跟住先入嚟。仲有呢，正如我頭先所講，呢排真係實在比較忙，咁變咗我係好攰，我爭在未作病，咁所以咧呢首歌的歌名就貼切到不得了啦！而家呢個 moment， 咁亦都只可以咁講，就今晚嘅節目亦都到此為止啦。咁大家唔好介意我又雜雜咁哨咗啦。咁但係 anyway， 下個禮拜節目如常，咁再下個禮拜愚人節節目如常。愚人節唔係假期嚟嘅，我係唔會休息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聽我的節目啦。咁by the way， 其實我呢兩個禮拜都開始喺度，即係喺節目入邊提我嘅 Twitter account 啦。咁唔介意再講多一次啦。咁我嘅 Twitter account 嘅 account name 係 GRIFFONFW Griffin FW。咁咧 你去 twitter.com/griffinfw 就會找到我啦。咁唔介意我係鎖咗個 account 啦，因為其實鎖咗 account 有個最大嘅好處，唔係淨係話Google 難 search 啲，而其實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其實少咗好多啲無無謂謂嘅。spam account 嚟 spam 嚟，因為而家其實 Twitter 上面好多 spam account 係不停咁喺度 send follow request， 然後跟住就掟啲 direct message spam 嚟嘅。咁所以咧鎖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諗對大部分人嚟講會比較唔方便，如果你係一個人嘅話，如果你係一部機嘅話就冇乜所謂啦，你撞唔到我就算噶啦。但係如果係人嘅話咧，咁我係會睇翻你。即係我會睇到你嘅 request， 然後跟住我會 approve 嘅。咁通常嚟計咧，好坦白講啊，我唔係個個人都 follow 嘅，我人哋 follow 我，我未必一定 follow back 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我嘅聽眾嘅話咧，請你即係 direct message 俾，唔係 direct message 嘅話，俾個reply 俾我，即係 at 名嗰啲啊。如果你用開 Twitter， 你就知道。咁然後跟住咧，話俾我聽，你係我嘅聽眾咧，叫我 follow 翻你，我係會 follow 你嘅。咁呢、这個就拜託大家啦，唔好意思，麻煩少少，但係會咁樣會比較方便少少咯。我亦都唔會嗰條 Twitter feed overblown 到不得了啦，因為其實而家已經好難 follow 啦。如果再繼續 follow 多啲人的話，如果唔係我想 follow 嘅人嘅話咧，就好大鑊噶啦，就死噶啦，完全睇唔掂。咁 anyway 啦，咁其他途徑揾我當然仍然有啦，就係、是、email 係 唔係，即係成日都亂咁諗。email 係呢個 psmsal@gmail.com， 而呢、这個website 就係呢個 psmsal.com 啦。咁喺嗰度留言都 OK 嘅，咁就。不好意思啦，我去唞啦，咁就大家都听完节目应该都好夜噶啦。如果你开台听嘅话，咁就大家去瞓觉啦。OK，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